锵锵三人行，今天啊，我跟老六啊，我是老二，我跟老六迎来李阳导演。哎，李阳导演，我想见你也很久了，就是你拍这个《盲井》啊，就给我们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每次发生矿难的时候，我们都想找你。 盲井，李阳这个可能没有给李阳带来多少收入，但是是盗版影碟市场的常青树。 啊， 你只要看一个盗版碟，卖盗版碟的，一般都会有《盲井》这个片子。我不知道有没有， 向你忏悔啊， 有没有准确的数据？ 这个电影是在中国市场的只有盗版。 对，真没想到，我原来想象着他估计是跟矿工似的，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那种艺术家。 他是话剧世家出身，话剧世家，他父亲就是话剧演员，他原来也是话剧演员，后来是刘德之后才成为。 说你的那个女友都管他叫什么？ 老帅哥， 老帅哥，真没想到这样一个啊修身美仪的人，他拍的是那种盲山呢、啊、盲井啊，这种反映底层那种生活状态的片子。 对，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就是我就对这个底层人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底层人的生活特别丰富，丰富多彩。 嗯， 就哪怕是他们吵架，因为他们很直接，他们表达啊，感情特别直接，甚至是说骂就骂，说打就打。他们没有我们所谓知识分子或者是精英那种矫情那种虚伪。 我为了步你的后尘呐、啊，我也到这个民工的这个工棚啊去体验底层人民的疾苦，都谁把照片都传到凤凰网上了，都在凤凰论坛上，我给你们看看。老六，你看看这是我吗？ 啊啊，是吗？ 这是 他们在凤凰论坛上说这是窦文涛下民工工棚。体验民工生活， 我以为 露两点了呀，这 没不是，这我跟他呢唯一的区别啊，是我这胸脯子上两块宣肉，腰上我还有一游泳圈呢，一肉游泳圈，没法跟人家这比，但是是不是有点像？ 对， 有点，眉毛有点意思。 对，所以啊，我看老六听咱们一提底层，他就不高兴。 我是这样，因为第一呢，就是我觉得对所谓这个底层这个词太标签化了。就是如果说让我来用这个词儿的话，我觉得它是人类是有不同的圈子，不同的食物圈，就是生态圈，在不同的生态圈里有不同的底层的含义。 那你不说食物链，他们是位于最末端吗？ 他们是食物链的底端。你比如说，在一个写字楼里，它也有底层，它的底层可能它的收入就会比一个村子里的收入最高的人可能还要高，但是它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底层这个词，并且我老觉得这个词很伤， 其实 对人形成一种伤害，我觉得。但是我不是说很虚伪的说我们必须这个一视同仁，也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另外一个我说我不知道底层这个词算不算一个贬义词，但是 我觉得不算，因为这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社会有一个不同的划分，这只是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呢，过去我们以前是以阶级为划分，我觉得那个概念呢反而不对，因为你说工人阶级，工人下岗他就不是工人阶级了，所以这个分层，我觉得这个社会阶层呢，它是以占有这个社会资源的多少，我觉得它是一个分层。当然这个底层和中层或者精英层它是有变化的， 而且啊，有的时候你这个经济情况变了呀，你这个底层心理还在。 对， 你比如说他们最近说物价嘛涨，其实讲老实话，对我来说我感觉不到什么，涨几毛钱，一个方便面涨了几毛钱是吗，肉多少钱，但是我父母亲我就发现，按说他也不那么缺钱了，可是呢他这个底层心态，他对这个物价呀，他就跟我说他非常敏感，什么方便面涨价了，肉涨价了，他就好像对他就已经心理上震动就会很大。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已经应该说就这种他已经很能适应这种变化了。咱们可以想，大概是87年、88年第一次涨价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往家里弄好几百斤好几百斤盐 啊， 对啊，这几十 拿大盆装酱油什么的， 那买的那不够，可能穿好几辈子的。但是你看，后来到90年代初取消粮票，就不会再有这种说一取消粮票，我把家里所有的缸里都盛上面，他已经不会再有这个了。包括到现在，虽然他可能会感慨说，哎，物价涨了，但是他没有说到那种恐慌。或者这种抢购这种，可能 当然 已经这种社会的变化，他已经慢慢能适应了。 所以啊，他说这个，我讲老实话，我真是觉得有隔膜。就是我们这当媒体，整天说是关心人民疾苦哈，实际上谁是人民呢？说不清楚。但是的确，就像刚才这照片里这个工棚里的这个生活呀， 你这个你没在里头，你就很难知道他是怎么个行为方式。你像咱们通常觉得那就苦大仇深吧，那就是水深火热吧。那 不这样，因为我不能，我觉得我拍盲井也罢，拍盲山也罢，我做过很多的调查，真的到老百姓家里去，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乐趣。在煤矿的时候，我采访到煤矿采访，我跟那些工人，我就觉得开始的时候下了小煤窑，你知道我下了一两百米这么粗的那个小树桩子，还不是钢筋水泥支着那个，顶棚下去，你就都能听到那嘎吱嘎吱，因为地压太大，你很瘆得慌。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李老师，我们就是两片石头夹的一块肉。我听得特心酸，但是他挺乐的，他该吃吃，该喝喝。哎，我就觉得，所以 我问你，你比如说，当你接触这些底层，你看他冒着生死危险，比如挖矿这些人哈，第一呢，他自己身上你能看到有什么反抗精神或者不满精神吗？第二呢，作为一个你看到之后，你除了觉得哎呀，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很好之外，你会不会觉得想改变他们的命运？你有没有这种冲动？ 当然了，就是说，因为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第一稿呢是根据那个刘青邦老师的神木小说改的，因为是完全坐在城里改，就把他的故事改了。后来我看这个小剧本呢，有点就是说白不辞恋，就是说这个话好像虽然也讲了这故事呢，但是跟 底层 不够生活，也不了解，所以我就下了整个大半个中国都走遍了，就是下了大概我下的矿大概二十多个 啊，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我在铜川的时候有两个都是小煤窑，结果两个小煤窑呢，因为挖着挖着挖穿了，就是其实地底下没有这个界限， 对， 这一家小煤窑把那一家给煤挖了，这两家要打起来。后来我那朋友说，哎，你是北京来的，你给做一局，就是说你就说你是在你当中间人给他们调和，别打起来。因为我记得有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械斗什么的， 对， 我还真做这样中间人 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你采访的过程中，你就觉得你有义务一定要把这片子拍了。 那个好莱坞电影叫《恐惧的总和》，一个动作片，那里头就是最后就是美苏开始做这个核军备的这个裁减了，然后这个我就他那里头就有一句台词说，我们来做这个裁军不是因为我们爱好和平，是因为我们恐惧，我害怕这个我自己遭受核打击，所以我要裁这个核武去。然后去年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因为他是已经当了父亲了，孩子很大了，他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和他的同龄人之间是一个贫富非常悬殊、彼此仇恨、彼此对立的这么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他说我就是为了这种担心，我就是为了这种恐惧感，我要去做一些善事，我要来尽量弥补一下这种差距。 这个 可能很多人做这个事情，他不是就相当于说我为什么我不骂你，我不打你，我不是因为我多善良，而是我怕我骂你打你之后你也会打我骂我。对，我觉得这个人如果能够有这种恐惧感，可能也是一个好事。 这就叫什么呢？就是凡夫为果呀，菩萨为因呐。这佛教里有这说法，就说这个菩萨从原因的时候他就开始害怕了。咱们一般人呢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哎，最近河南那个。透水事故，69个矿工全给救了出来，3天3夜，我看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副县长啊，嚎啕大哭啊，这家伙都能理解。你说他这为什么这么哭？ 哎呦，你说他为什么会哭呢？你能总结？就是我们假设一下，你设身处地的想一下，你觉得，或者如果换成你哭，你是什么原因哭？ 我特别理解，我觉得啊是百味杂陈。这里头你想救了几天几夜，一直这命悬一线呢。而且 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感情，会产生感情， 会产生感情。 对， 而且呢，当然就是人家说的个人命运呢。 对， 这玩意儿真要69个死了一个，你想他这个副县长， 对， 等等等等，哎呦，加起来最后这一释放，就哭起来了。咱们去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李导演有什么话说？ 要说，其实你说到矿难啊，我觉得这次能救出来啊，这个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特别高兴。 嗯， 因为矿难的时候要救出来这种概率啊，特别特别小。 据说这个，因为现在可能矿难被报道的多了，所以我们才关注这个矿难好像一直就存在，并且据说很多煤矿都有这个指标，就是。据说是你这个一年死多少人算正常的，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国家呢，它有一个规定啊，当然有规定，就是死三个人以上就算重大事故。嗯，基本上就是说，包括那些小煤窑，按照规定的话，它就要封矿。 嗯， 那么现在因为煤矿的事情，基本上是三大灾难是最危险的，一个就是瓦斯爆炸，一个就是塌方，就是我们讲的冒顶。 嗯， 另外一个就是透水，因为。透水这个东西呢，因为你虽然地质构造说在这儿，但是因为你不知道地下水在哪儿，因为地下水可能离着你挖的靠地下水近了，它那个地下水那个压力太大，水就过来了。 嗯， 一下这个透水事件，那么其实矿呢，就是说我觉得呢，煤矿的这个安全还是可以在控制的一定范围的，比如说我们在那拍戏的时候， 嗯， 我就做足了这种安全的防范措施，就是花钱嘛。 嗯。 就是我请了很多的这种安全员，每个拐角、每个地方、每个巷道，你给我拿一个瓦斯表测着，就是你就多花钱。就瓦斯的浓度，是因为不是说有瓦斯就因为有煤就有瓦斯，但是瓦斯只有在一定浓度下才能爆炸，所以一看浓度快到警戒线了，说停，我们就全部停，开始打氧，打风进来。 那么李阳，你是在地下，你不用采煤。 不是， 所以你可以 还 可以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另外一个，你可以多花钱。 不是，就是所以我就说啊，所以这个多花钱和少花钱造成了一个截然不同。为什么现在在西方，在比如在德国关了很多的矿？因为它这个保险措施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它的煤的成本非常高。 你看去年说那个，当时去年因为山西的煤矿发生了太多，据说当地的政府出台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只要一死人。马上先赔给这个死者一个人20万。 嗯嗯，是 因为此前啊，有了这个就是死了人之后就扯皮，矿主就扯皮，或者跟政府扯皮，或者矿主就说我没钱，就弄得这个死者的家属什么都得不到。然后呢，但是这个20万这个规定出了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有争议，就是说一条命20万，这一旦这个一明码标价之后，就显得太残酷了。并且 现在都好多了， 对，但是很多人说如果让矿主来解决，很多还出不到20万的，当然也有部分的他为了这个掩盖真相可能出得更高，但是大部分都到不了20万。然后后来又有记者算了一笔账，说据说要用那个安全措施的话，就是把那个安全措施都上足的话，大概需要花费的是几百万。 因为这个东西是的确是这样的， 你想咱们假如说200万的话，就是10条人命，但一般很少出到10条人命，他所以他这么成本一核算，算了，我不用那安全措施了。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 这种。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正拍在一个地方正拍呢，结果真的那个时候出事了。我们幸亏我们不在井下，我们是拍完井下我们上来睡觉。 嗯。 第二天拍的时候我就气氛不对，后来人家说你们不能下井拍了。我说最后怎么回事？就悄悄告诉我说，就拍的那个矿，我们就在那个矿砸死俩，砸伤4个。那个老板还借我们剧组的车去到人家里去给人送钱，给人把这撕了。原因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说的是确实有这样问题，因为他撕了的钱啊，远远低于这个他的安全措施。 你当时去采风的时候，好像。还被因为这个好像还被 对被认为我是也对认为我是记者啊，完了以后好家伙，二十几个人把我围住，有拿猎枪的，有拿棍子的 啊， 而且还有穿制服的警察要把我先抓起来，就因为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最后弄了半天，一直到了晚上3点多钟，我说不是警察，我说警察我不是记者，我真的不是记者，他说不行，就那一天呀。那个线2天就没开工，损失好几百万，就接待我那哥们儿呢被罚了3万块钱，就谁让你让一外人来那什么。 因为他这个事儿还是在没就是在最近这2年矿难频发之前他去的。 你说这得有多频繁，就他拍个电影都能赶上这种事儿。 是因为他们就是说，我是这么说吧，因为很多的开矿呢，虽然他们有很多的 各种证都齐全的， 嗯， 但是这些证都是不是正规申请的， 嗯， 就是安全证有盖着红章盖着印，但是大家有一些潜规则，桌子底下的一些事情，花了很多钱买来的这个，所以买来一个很多的证，很多的证开了矿，一封井死三个人就是得封井，一封井这是几百万他的投入就没了，所以他很大的压力，他就想办法尽快的把这钱赶快赚回来。 嗯， 所以他就，而且呢，他们现在是计件公司，因为如果你比如说瓦斯井底下，如果打足够的氧气，有足够的空气进去，瓦斯浓度降低，这种就不会造成爆炸。可是呢，你要从上面上百米的打瓦斯进，打这空气进去的时候，把瓦斯抽出来， 嗯， 这要花时间。这些矿工走下去，大概要最浅的矿，我都走一多小时。 哎呦， 再坐点小车，再什么怎么再走下去，你一两个小时下去，再等，他是计件工资，你再打俩小时的氧气，他等不及，所以就违章操作。在安全的小的小矿，他不怎么安全员不怎么管事儿， 嗯， 妈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经常惊到这种事 儿。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关于一些很多就是照片 嗯 文章和电影的一个评论，他说为什么有的你看了觉得这个，比如同样一个题材，比如拍一个所谓的底层或者说矿工或者说是乞丐或者反正就是这种弱势群体，为什么你看了有的这种照片有的文章有的电影之后你会觉得他很了不起，有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他说原因就在于你有没有拍出被这些人的尊严感来，就是他只要是个生命，他只要是人，他不管处在多么低层，他总是有他的尊严感，你不要把他拍成一个猪狗不如的一个人，你这样的话说明这个拍摄者他的心术是有问题的，他自己是有这种他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如果这个人他是真是有一种悲悯的心啊，他自然能够把这个人，不管他可能处境很差，生存状态很差，但是他也会有自己的欢乐，有自己的这种尊严。我觉得我们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文艺作品， 对我们文艺作品现在很多是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从上边往下俯视的这种感觉， 就老觉得别人是猪， 对，他是这种， 哎呀，我要可怜可怜他，我要同情同情他，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盲井还有盲山，盲山是讲被拐卖妇女的这个故事。你真的接触过这些被拐卖的女人吗？ 我接触过，因为我是这个剧本是我自己原创的。那我在，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一定要去下生活去寻找，跟他们去采访。 嗯， 就跟你们做记者的是一样的。那我在四川的时候待了大概将近两个月，就是通过朋友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妇女，这被拐卖的妇女，甚至这个人贩子，我也跟他谈，也给谈话，尤其是跟人贩子谈话的时候，我特别痛苦。 怎么了？ 因为他讲他整个的犯罪的过程，因为我要细节，因为我不是记者嘛，我是做导演，我要怎么骗的，有什么细节，他给我讲到这个，甚至他讲他怎么样强奸，怎么样拐卖，最后怎么样胁迫。当时我非常气愤，但是又确实很难受，但是我又为了这个采访呢，我又不能打断， 嗯， 就这个之后让我特别痛苦，而且我在之前呢已经跟他有许诺，说我你说的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绝不会给公安说，所以他呢就是好像憋了很多年，他又把很多细节没交代的事儿也跟我说了。 让我这节目公安找你，让你提供。 对，但是我没办法，因为公安去找我，他说的这些东西，他基本上呢，就是说没证据，没对证。他给我讲， 你我们讲讲有什么细节啊？想让我们想不到的有吗？ 当，哎呀，这种细节比较残忍，因为我觉得我都不愿意回忆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他们就是很多的人贩子，他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他甚至去用的方法是跟人交朋友，跟交女朋友，完了就是他沉得住气，花很多的钱，用几个月交了这么一个女朋友，哎，说我带你去玩，结果一带就给卖了 啊， 甚至是这样子 的。哎呀，那个真的是超出你的想象。你比如说这个买这个妇女的这家庭，这个往往这个男的他的 父母会帮着这个男的一块去强奸这个被拐卖的这个妇女，并且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哎呀，就是很多你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你比如说，这个营救被拐卖妇女， 嗯， 我看李阳的那个里头也提的，最难的是什么呀？不是找到他，是找到之后怎么去救他。 对， 你一救，全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对， 人家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买了，你凭什么把他救走？你看李阳的那电影里， 对， 哎呀，真是太触目惊心了。 人贩子他。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我遇到这个人贩，他给我讲，他因为他是随机性的，他不知道卖到哪儿，因为他都单线联系，因为拐到那个地方现找下家 啊， 所以就找最后钱都花完了，后来最后没有下家，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最后没下家，他最后 砸自己手里了， 砸自己手里，他得赶快得贱卖出去。后来这个过程中就让跑掉了，等等，他们也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拐卖妇女的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什么？就是说，当地的一个很封闭的这个社会，互相之间啊，它有宗亲关系啊，有这个 那种宗法社会， 宗法社会，他们的道理是很简单。 这个、要跑被拐卖的妇女要跑，全村的人帮着拦，帮着追， 没错， 就不能让他跑了。 不是一家的，他有好几家被拐卖，都是所以他都是互相帮忙的。 对，我也报道过这个。警察去的时候，全村人把警察包围了。 还真是这样的。 不是你说这是生俩孩子，这是我媳妇儿，你怎么能给我弄走呢？ 所以也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就这个，我接触到这个妇女很多呢，不愿意谈这个事情，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逃出来之前都生了孩子，因为就他们到那儿时候变成了一个性奴隶、生育机器。如果不生孩子、不怀孕，这个就完全是严加看管。 生了孩子就觉得可能 生了孩子，他觉得哎放松了，他这个才有可能逃出来。 但他救出去之后，他不想他的孩子。 对，所以是一个 被救之后 的时候更难受的时候，就是他回到家乡以后，他想这孩子，他在那儿的时候他又没人生自由，他觉得这是非常。